说。 各位啊，今天这堂课上完了，我们就来放六个礼拜的假啊。那么我回家看了一下月历，好像新年假期的收假的那个礼拜，收假之后的那个礼拜一是1月30号。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1月30号那个礼拜一再见了啊。那么今天的课呢，其实我在家里面准备的时候也是准备的乱七八糟的，因为就觉得好像要优先放一些，对，要放假了，那也是对的啊，就是要优先放一些给同学过冬用的方子。那么，我不晓得各位同学啊，最近有没有什么大小感冒啊？特别爱睡啊。那个说不定也不是病嘛，对不对？像我今天也觉得快要不能出门了，我最近都发觉哎，天气冷了啊、哦，晚上12点睡到中午12点刚刚好，对。这个 就是肾气完会想睡觉， 吃什么补药也会想睡觉吧，如果有补进去的话，其实人会很爱睡。所以之前有讲到补药补的无影无踪这件事嘛，对不对？就是你知道那个药是补的，可是吃下去没有什么感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就是你如果你吃了之后就精神非常亢奋的话，那根本就没办法继续吃嘛，因为再吃就上火了。那么我就姑且这样想了啊，就是各位同学已经学的感冒的方子哈，像少阴病你们已经学过了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啊，然后呢学了真武汤，又学了附子汤，那教拉肚子的时候又顺便已经把四逆汤跟同学带过一下了。那么原则上我想一般的少阴感冒这几个方子你凑合着用啊，应该是过得了这个冬天啦。就是什么茯苓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或者通脉四逆汤，或者白通汤啊，就算你不太会用，你用真武汤啊、四逆汤来代替啊，顶多是多拖一两天，大概也可以撑过去啦。所以是这样子。然后呢，所以我就想说，你们现在从少阴挂到厥阴的一个很要紧的方，当归四逆汤，如果先教一下同学的话，那大概这个冬天容易的遇到的一些感冒就可以就是就不会弄到手边没有方。然后还有就是少阴病连带的那个喉咙痛啊，就是扁桃腺的发炎，那我想我们那个喉咙痛的方，其实6个方已经几乎可以说教了4个方了，所以我就想把今天顺便把这个喉咙痛的方子把它顺过去这样子。然后厥阴的一些调补的方子啊，我可能跟同学稍微讲一些些。那还有一些张仲景的方子啊，我姑且也讲一讲，就是妇人篇里面一些治疗妇女病的方子。可是呢，因为妇女病啊，这种你们如果这个下部有什么不对劲啊，你要吃什么药，你们不如去问宁宁，就是女生问女生比较好意思问。那要问到我这里来的话，我是觉得我目前为止收到的单子还没有收到过，就是可能这种东西你们也不会很好意思跟我一个男生讲说我这是阴道怎么样啊之类的。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就姑且呢能用教的就教了，可是呢有一些细部的东西可能你们还是要跟助教私下讨论一下哈，因为这一路的病很抱歉我没有这个器官，有些地方啊不是很感觉出来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其实我的烦恼是挂到比较以后的事情，就是1月30号回来要上什么这件事情我比较头大一点。 因为我这样有些觉得比较重要的方就挑出来先教，挑出来先教，所以剩下来的太阴、少阴、厥阴三篇已经残破到不成章法了啊、哦！这个之后要怎么样再回来收摊啊、哦？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头大。那么，我们先看少阴篇里面的当归四逆汤啊，这是十一卷的第26条啊。这个呢，我觉得当归四逆汤啊，以现代的一般人来讲，我觉得还是蛮要紧的一个方子，因为生各种病啊，感冒也好，或者是体质上也好，很容易就会挂到当归四逆汤的这个主症框。那么当归四逆汤呢，它在少阴病里面出现的时候啊，它的主症叫做彻痛。它这个十一条上面讲说，脉微而弱，身痛如彻者，这个彻痛，彻痛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记得啊，就是你身体不动的时候不太痛，一动就觉得有彻痛感，这样的一个身体感。那么张仲景的解释是说呢，这是荣卫不和啊，就好像这个荣卫不和，你姑且可以这样想，就是这个人的血液啊，气跟血，我们姑且说是胃气跟营气好了啊，就是你的血很冷，而你的气没有那么冷的时候，就会身体发生这个彻痛的感觉，就是一扯你那个太过于寒冷的血就会有扯痛。那么这个最基本盘的这个当归四逆汤呢，可以说就是一个让你的血变得比较温暖一点的方子啊。那这是在少阴病的框架里头来讲，那少阴病本来就是脉沉细淡郁昧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一般人在得少阴病的时候，多半就是一整天都缩着身体裹着棉被，不太想下床。然后呢，你如果是少阴病的那个真武汤症啊，或者是附子汤症什么的，其实你也会手脚酸痛的，只是真武汤的痛，手脚酸痛是沉重的痛，附子汤症的手脚酸痛是麻黄汤症的那种骨节酸痛。那么至于四逆汤症呢，主要是发冷，手脚冰冷。那么这个当归四逆汤呢，就是以扯痛为主，而这个血分太寒所造成的扯痛的感觉啊，甚至不是一定在手脚上。所以同学记得这一点，当归四逆汤就会很好用。就是如果你的腰痛是扯痛型的，你可以用，那腰痛是扯痛型的，对，转身的时候会痛之类的，或者是西医呢跟你讲说你是什么椎间盘脱出啦，什么骨质增生啦，什么或者是落枕啊，就是你平常以为那个主症框可能挂到膈根啊或者什么的那种，如果你的长期以来的身体感都是不动不痛，动了就会痛，那你用当归四逆汤，我不敢说痊愈啊，但是可以好很多，就是好的那个百分比会蛮明显的。就是这种你说这个什么骨质增生或者什么椎间盘怎么样怎么样哈、啊，这种有细心的方子还是会让它那个寒气散掉，然后那个增生的那个东西稍微会消掉一点啊，所以这个方子这样子说起来的话，我想同学就不会觉得太无聊啊。当然我比较担心的是各位啊，如果真的得了少阴病的时候，会不会想得起来这个方的问题。就是少阴病一得啊，人啊笨得一塌糊涂啊，而且甚至不要得少阴病，今天樊助教跟我告状说有同学吃了桂枝汤喝冷泡饭啊，是不是？说是就是喝桂枝汤，不是应该喝热稀粥嘛，对不对？要用那个热汤、热米汤来发汗的啊。那就说是，那助教跟我告状，他其实不是告状，他是在电我了。他说你是不是前面教的非常之烂啊？所以同学都没有听清楚 或者是你漏胶了啊之类的。所以因为我们从前助教的功用就是拆我的台吐我的槽嘛，就是同学那里听不懂都是我的错嘛，啊，助教要替同学来通缉我啊，就是这个课堂过去以来的这个啊传统。那这个当归四逆汤呢，它的基本结构呢，你看啊，有桂枝汤里面的桂枝芍药，那么当它里面呢又放了当归三两啊，当归三两算一份。那放了当归的话呢，这个汤，当归这个药一进入人体呢，它就会把人的原来分散在气血两边的能量都抓到血那边去嘛。那代表性的方子就是当归补血汤，对不对？就是明明黄芪一般是用来补气的药，可是你用了当归，那个黄芪的补性完全都进到血管里面去了。那么然后呢，它的结构上面呢又把这个又把红枣跟生姜的这个对比里面的生姜拿掉了，那这样子你就会知道这个药性就更加的收到血管脉管里面去了。然后呢它有细辛这个药，那我说细辛是把身体里面不大面积的水里面的寒气剔出去的药嘛，那所以如果你的血管里面脉管里面有寒气的话，那细辛可以把寒气剔掉。那么木通这个药啊，它的功用呢虽然它有很多向度的功用，不过它的主要的功用我们说是导赤。这个说法其实也不太好，我这导赤的这个意思又有点偏了。就是说啊，在中医的生理学认为说人的这个心脏啊，就是能量的心脏的这个能量呢，是要下到这个小肠，然后呢再从小肠这边透过命门呢透过关元，然后走到背后的命门去变成肾阳的。那这个能够把心中的阳气引导到小肠的功能是木通。不过话说回来，导赤的意思是说再从小肠导到膀胱排掉了，所以就是尿道发炎的一些后代方很多都会放点木通。就说比如说啊，当你那个心小肠的火太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用那个去心火的药，比如说代表的什么黄连啊、栀子啊之类的，你用了之后哦，会发现这个火有点下不去，可是你如果在那个药方里面加点木通，就会发现那个火很快就通下去了。就是木通，那在这个方剂的意义上来讲，比较是能够把心阳往下导，导到小肠这里去暖人的下半身啊，就是往我们这个方剂是这样想就可以。那么可是呢，到了近代的经方啊，比如说是四川的那个火神派到今天呢，他们把心阳往下导的药呢，已经是改成用菖蒲了，啊，就是菖蒲把心阳往下，这个是比较后代方归纳出来的一个思路。可是他们用在古方里面也还可以，就是木通的往下导呢，比较没有那么补，菖蒲的往下导啊，比较补一点。所以，我没有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木通换成菖蒲，不必了啊。但是呢，我只是说，现在你如果有一些药物的组合上面，如果你觉得木通用起来有点凶的话，那你要换成菖蒲也是可以的。那么只是菖蒲没有像木通那样能够把它从尿道再排出去那么通出去，并没有啊。就那这个，那所以当归四逆汤呢，喝下去之后，它的基本的药性就是会让你的能量都聚集在血分，然后呢以上下来讲的话，会把你上面的心阳往下面压下去，压到下半身。那当然这个方子在少阴病主要就是治疗血分寒啊，所以那就是身体各种各样的扯痛。那你记得你得了少阴病，你躺在床上，你发现你翻身的时候哎呦会痛一下，那就要记得当归四逆汤，好不好啊？那可以应用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多啊。那这个 因为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不用讲了，你就抓主症好了，对不对？因为抓主症开比较简单，就记得一个疼痛感就开，这样子的话比较简单。那你 要套到现在的疾病名称的话，就多得不得了了。那么以上呢是讲到这个少阴病的当归四逆汤。那这个当归四逆汤呢，到了厥阴病呢，它就一个加味的使用啊。那这个十一卷的72条啊，那这个11卷的72条，它的厥阴病，它叫做厥阴病，所以张仲景也有提到说，厥阴病的其中一个特征呢，是手脚会发厥，就是手脚会冰冷啦，就是冰冷要缩起来。那么张仲景在《厥阴篇》里头解释这个手脚冰冷呢，他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说之所以会厥，是因为阴阳不相顺接。那这个阴阳不相顺接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以一个经络学说来看的话，还蛮可以解释的，很合情合理的。就是人的这个经络啊，有阴经络跟阳经络，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人的经络不是照着12个时辰，它都是这样子一直在运行的吗？那足少阳胆经下去了，它从脚的小指头出去，然后足厥阴肝经就从脚的大拇指回来，对不对？然后手什么经这边出去，这边回来，那也就是阴经络跟阳经络的这个交接点都在人的手指脚趾上，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的经络的阴经络的能量跟阳经络的能量啊，产生这个阴阳排斥的现象的时候，那他的第一个身体感就是手指脚趾会先冰掉啊。所以有些同学他的手脚冰冷呢，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手指脚趾特别的冰冷的那一种。那我们讲到那个甘草干姜附子的四逆汤，那个是阳气不够，对不对？全身体质寒，那这种很平均的，他的那个手脚冰冷的情况也是很平均的，就是从这里到这里是平均分配的啊。那可是呢，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这个厥阴病讲的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啊的特征，就是你的手指脚趾特别的冰冷。其实不一定要特别的冰冷，也包括手指脚趾是忽冷忽热的。现在有很多人的那个厥阴病，他的那个手指脚趾是，你现在摸他的手一掐，哎，手是冷的，然后再过5分钟再摸，哎，手指头是热的，就是那个经络与经络之间这样卡到一下，那他的能量的身体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身体感。所以当归四逆加味汤呢，现在有一个临床西医的说的病叫做什么雷诺氏症，是不是？有没有人听过？就是稍微贴近冷一点，就是手指甲就冻得发白发紫的那种。那这种特别是末梢冷掉的一种病，那这个就是通常就是用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来治疗啊。那么那所以呢，这个72条同学一定要记得的主症是什么呢？是手足厥逆，脉细欲绝。那这个厥逆呢，是我们这个桂林本写厥逆啊，那宋本是写厥寒，就是你反正你这个汤症呢，你就当归四逆加味汤，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的汤症，你就记得一个手指头特别发冰，好不好？第一个是手足厥寒，然后另外一个是脉细欲绝。其实啊，你病到三阴病的时候啊，太阴、少阴、厥阴病都是那个脉都是比较沉、比较细、比较拔不出来的。可是呢，如果你是病到这个 人的经络阴阳不相顺接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的这种情况的话，你的脉啊真的会几乎把不到哦。就是你如果感冒能够有幸啊病到这个脉的话，你的那个脉是你会觉得真的都摸来摸去，什么抠半天觉得好像没有在跳那种感觉，很明显就是比你平常的脉要细跟没有力太多了。所以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这个脉象一定要会背，好不好？这个主症一定要背起来。那感冒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你的手指冰掉了，你的脉快要把不到了，你就要想你可能是已经落入厥阴病的当归四逆加味汤症，好不好？那当然他的这个地方啊，他说如果呢是这样的脉象，你是用当归四逆加人参附子汤，那当然这个也不难理解嘛，对不对？好像把当归四逆汤跟那个四逆汤的结构结合在一起来使用啊。可是呢他说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当归四逆加无茱萸生姜附子汤，那还要再加个无茱萸，把那个闷在里面的肝经的阴实把它打破。那么你说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内有久寒啊？那很简单，就是你没有经过感冒，你也平常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多人他体质就是这样子，到了冬天他手指又冰冷，脉又拔不到了。那这样的人其实很多。那么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的这个汤症啊，我认为啦，所谓的免疫失调患者是很容易过这个汤症的，就是因为免疫力的失调，就什么免疫过度旺盛，自己打自己，这种人的体质，往往他的经络上面是有这种阴阳不相顺接的现象的，所以呢，这个主症很要紧啊。感冒的时候，记得自己搭一下自己的手，这是我觉得。但是当然你也可以说感冒如果得了这个汤症也不知道要说信还是不信、啊、就是这是直中厥阴的一种感冒了、啊、那代表你身体可能真的是蛮不好的。可是会不会有呢？我是说会这个。那么他要加这个加味这个无茱萸生姜附子的时候啊，因为他无茱萸一加就加两碗，非常多非常凶，所以它的红枣当然也要加到25颗哈，不然的话没有办法平衡无茱萸的那个很猛烈的那个破肝阴的那个副作用。那么如果你是长期要调体质的话，那你也可以用科学中药啊。科学中药你买一罐当归四逆汤是200公克，对不对？那你再请科学中药的那个店家帮你倒30公克无茱萸，倒30公克生姜，再倒30公克附子，再倒30公克的红枣，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血虚，再倒30公克的阿胶好了，用来补那个无茱萸造成的血虚。所以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枣胶是助教们在科学中药的卖家常常配的嘛，因为如果你是这种体质的话，你科学中药一个冬天、啊、吃掉4-5罐还不一定好得回来，因为坏到厥阴经哦，就没有那么好修理了，要慢慢的修哈、啊。 如果没有坏到那个地方，吃这个会吃坏？ 没有坏到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吃这个呢？ 有时候很怕冷。 怕冷的话，你吃四逆汤或者当归四逆汤啊、哦，你就慢慢的，就是因为其实当归四逆汤原方啊、哦，你吃了也会觉得哎，手有一点暖回来。就是其实台湾、啊、妇女的冬天手脚冰冷，其实一整个冬天吃当归四逆汤是常有的事啊。那么你们自己看着办，但是如果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这个现象出来了，那还是有加无茱萸的效果会比较好，你可以总共的药吃的少一点这样子。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张仲景、啊、他的这个治疗厥阴病的一个基本的开法。那我们后代啊，用当归四逆加味汤、啊、尤其是当归四逆加无茱萸生姜附子汤的这个情况，通常还会在临床上我们还会多遇到一个主症。那这个主症又对很多 可能是妇女朋友还蛮重要的，就是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它是一个厥阴病的药，对不对？那既然是厥阴病，是不是厥阴经生病啊？那么厥阴经生病，如果挂到这个当归四逆加味汤的时候啊，是这个人他会觉得他的左右两侧的小腹在闷痛，那这样的感觉不晓得各位女性同胞有没有时候会，就比如说可能那个西医他会告诉你说你的卵巢怎么了，或者是其实光是一个直中厥阴的感冒就可能感冒到小腹两侧闷痛，然后 MC 痛的时候有没有人会痛到小腹两侧闷痛的，有没有？有可能有人会有啊。那还有一个从前台南的一个经方医师叫做朱木通啊，现在应该已经不在世上了吧，他一个非常有名的医案系列就是小腹闷痛就用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因为他用的是宋本，没有加附子啊，我们桂林没有加附子。但这个什么情况下小腹会侧面会闷痛啊？盲肠炎。就他的临床是发现盲肠炎的患者啊，有很多的患者是他小腹开始闷痛，让他一摸手，手指头是冰的，一把脉是几乎拔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刚开始发作的盲肠炎其实根本还没有到那个阑尾整个烂掉的那个程度，而只是厥阴经不通。那这个时候马上煎一碗当归四逆加鱼姜下去，那个厥阴经一打通，他的盲肠炎就几个钟头之内就医好了。哦，这是地球上目前为止所知道的治盲肠炎最快的方法。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段，就如果你没有手足厥还脉细于厥，你这个汤也不能乱开了啊。但是小腹侧面在痛的时候，你就要记得看看有没有手指冷，有没有脉快要拔不到，有的话你就赚到了，那这个汤就非常的好用。那么那当然盲肠啊，如果是那个发炎是已经烂开的，张仲景在那个肠痈篇里面用的是已经在大发炎的，是用大黄牡丹皮汤。可是呢大黄牡丹皮汤如果你只是用来对付一个阑尾啊，有一点太凶，所以后代的方剂里面有一个方剂是用来代替大黄牡丹皮汤很好的方，叫做九煎红藤饮，那个以后教肠痈篇可能我再说了，就是用绍兴酒之类的那种浓度的酒啊，去煮一种叫做红色的藤啊，红藤这种中药，那煮煮喝下去，通常就可以把正在发炎的那个阑尾平息下来了。那如果它真的已经发炎到爆脓出来了，那让脓药吸收掉，那就一以附子败将散嘛，啊，就这样子，就是基本上这个开法是很安稳的，就是你盲肠炎一发作，你就先看看有没有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症，因为通常来讲80%的机会会有。那如果在厥阴经上就这样治好，你就赚到。那如果再恶化一点，那你就九煎红藤饮来代替这个西药的抗生素。那其实西医治盲肠炎呢，我觉得比较有良心的西医就是用抗生素就可以消炎了嘛，也不是说一定要把它割掉。那就是快要割掉的那种是它已经脓已经胀到要破掉了，就再不割的话，它那个破掉以后那个脓沾到腹膜的话，那个人会痛得要死的啊，那种的情况可能才需要做手术。不然的话即使是西医，我觉得有良心一点的，其实盲肠炎也不见得是需要动手术的啊。因为就是在中医界有一个传闻，就是说如果你的阑尾是割掉了的话，你就会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大肠癌。因为这个厥阴病哈，大肠癌这也是一个下腹腔的免疫功能不够好的一个病嘛。那这个如果你的盲肠被割掉了，阑尾被割掉的话，代表你的厥阴经受了伤。那厥阴经受了伤，你可能这一辈子就会整个下腹腔的免疫机能就会比较差一点。那如果那个癌细胞要发展的话，它就会比较有发展的空间啦。 啊，所以，所以我小时候也是盲肠炎被割掉阑尾的小孩啊。那后来我就觉得好像，哎，我感冒啊，就是每隔几年就会一两年里面，大概总会有一次感冒，就会直接变成当归四逆加与姜附汤症，就是真的厥阴经会有受伤，就是特别的容易落到这条经上的感冒。那所以，所以同学你在感冒的时候，你也感觉一下。手脚手指冰冷，脉打不到，或者是感冒了之后，小腹两侧啊，单侧也可以啊，闷痛闷痛的，那个感觉出来的话，就要用当归四逆加与姜附汤啊。那这个，那你说这个汤有没有调整到月经的痛啊？其实会有，会有，只是呢，我从前那个班。有一个学姐啊，还有另外什么，就是雅婷学姐啊，小琪、小乔啊，莹莹那群女生哦，她们自己有一套开法。那她们跟我讲，我就觉得不得其妙啊，就是像莹莹她们的女生，她们就是摸熟了之后就会知道什么情况用当归四逆加与姜附。可是呢，至今为止这些同学没有讲到让我能够听懂的版本啊。所以要不要莹莹你跟小琪小乔还有雅婷雪他们，就是你们共同去开发一个女生教女生的这个秘传版的当归四逆汤的用法好不好啊？因为我实在是这方面实在是不是说少一根筋，是少一个器官啊，对不对？就听不懂你们在说的那个感觉。好，所以这下课你们自己跟助教聊聊哈。就是有的时候是这种妇女病的啊，就妇女病我觉得很讨厌，因为挂到厥阴我们都知道月经痛也好，或者是下部的那个感染什么也好，挂到厥阴我们都知道。那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汤啊？以我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讲，我也觉得有点糊，就是。我会说以理论上来讲啊，就是如果你是厥阴经太虚了，抵抗力弱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当归生姜羊肉汤补强厥阴。那如果你的厥阴经一时之间丧失功能了，那当归四逆汤。那如果是含有湿热的现象，比较能够清湿清热的，一个是乌梅丸，一个是白头翁汤。那有湿热的现象通常是那个阴道什么的有感染，那可是阴道太寒的时候同样也会有感染哦，就是太冷了没有生命力，细菌变得可以乱长，所以这个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我就觉得有一点乱。而且那个阴道的感染呢，又不包括黄白带，因为黄带白带比较是在上面的地方滴下来，那个是任脉跟冲脉，那个不是厥阴，哦，所以这个不过黄带白带我觉得长期调理的话，那个父亲组的方还蛮好用的啦，就是比如说白带长期调理的方，父亲组的那个丸带汤啊，丸就是 terminate 那个终结你的那个丸啊，就是终结你的带症，那个丸带汤呢，它是重剂量的白术跟山药，然后挂一点点柴胡，这个主结构。那白术山药剂量很够的话，它就是护住你的带脉嘛，让你的营养不要掉下来，那这样白带就会停。那治疗黄带的益黄汤啊，就是改变你的黄啊，益黄汤。那益黄汤的结构是那个黄柏之类的那种很寒的药，然后呢加上一个任脉的引经药白果十颗，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把那个寒凉的药性拴在一条任脉下上面通下去，然后把那个发炎的地方清掉。那当然不一定是我还是不敢跟各位同学讲说百分之百有效，因为通常妇人的病啊，都是厥阴跟冲任脉的综合型，还有时候挂少阳，就是综合型的情况非常多。 所以你只治一路哦，不一定能治得好。可是我这样子随便扯一扯，同学大家可以有一个思考上的框架，就是你这一路药如果好像没有很有效的话，你知道还可以从哪里瞧一下，对不对？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如果是阴道的感染的话，你可能会是这种情况，就是你如果你的阴道感染刚好是身体里面有一些湿气跟寒气的感染，那湿寒的情况通常是吴茱萸汤特别有效，吴茱萸汤能够打掉肝经的湿寒嘛。可是呢可能你又过了几个月它再次感染的时候，哎，它不一定是湿寒，说不定是湿热了，因为气候什么都会变化，或者是你刚好吃了麻辣锅或怎么样，那变成湿热的时候，你可能一吃吴茱萸汤就觉得大大的恶化了，因为它是偏热的嘛，你用个更热的药下去就很难过。那这时候你就可以换成我们上次讲那个拉肚子的白头翁汤，就白头翁是能够把厥阴的湿热这样的清掉的药。就是你一帖药吃下去有点不对劲，你马上要想，哎，我大概是什么地方可能跟他的那个病因有点卡到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开的话，会开得不错。因为，我是觉得，女生哈，这个地方的病其实通常也不太会很好意思跟人家讲。可是，如果是阴部一直在不舒服的话，你这日子真的很难过哎。哦，就是像从前尹莹的妈妈有一个同事啊，我们就知道她好像那妇女病一直没有治得很好。那个小姐，我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她，因为我认识那位小姐是很好啊，有一些年了，那就回想起来觉得好可怜哦，就是每天那里都不舒服，然后撑着那个不舒服过日子哦，那还是很辛苦的。那所以这个，我想这些能够使用的经方，我们还是。稍微的要把它知道一下啊，就是能，因为厥阴篇里面几乎每一个方都会跟阴部的病有关系啊，所以什么乌茱萸汤啦、当归四逆汤啦、当归生姜羊肉汤啦、乌梅丸啦、白头翁汤啦，都有可能很清楚的跟那里有互动关系啊，所以姑且这样子说，那同学你可能自己要花一点时间，或者偶尔吃一点药去揣摩一下啊，如果有这个病的话。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少阴篇的那个喉咙痛啊，稍微顺过一下。那这个喉咙痛是11至31到34条啊。这个我也不晓得各位最近在流行什么病了啊，只是因为我上上个礼拜有喉咙痛过，然后这一个礼拜呢又看到我们丁助教在闹喉咙痛，你医好了没有啊？ 喉咙痛没有 啊，那所以就觉得好像虽然不见得有流行到你们那里去了啊，至少在我们这里好像还蛮流行的。那我想说，如果是，当然因为我跟丁助教都是也不是很跟得上流行的人啊，所以在我们这边流行也没什么指标意义了啊，就是但是如果呢同学真的就是感冒了啊，扁桃腺发炎了，那还是最好要学会一下怎么治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说，因为接下来停课6个礼拜，想说万一你得了少阴病喉咙痛的话，那虽然说你少阴病一得你就抓准它是真武汤症还是麻黄附子细辛汤症，赶快就吃对少阴病的药，让那个喉咙不要恶化，那是可以的。可是那个时间是要抓在你那个喉咙一痛以内的，我一般来讲我认为要抓4个小时以内，因为4个小时以内它还只是能量的少阴经有问题，你把那个能量的少阴经修好，你的那个肉体的扁桃腺还不会坏。可是呢我看同学啊，有的时候吃药也是拖拖拉拉的嘛，对不对？ 早上开始喉咙痛了，晚上才去买药，那拖过了那个时间，那个坏掉的东西已经具象化在你的肉体上面了，那个扁桃腺坏掉的部分，你就算是用什么真武汤麻复兴治好你的少阴经的病，那你的那个喉咙还是烂在那里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这个少阴篇里面张仲景给我们的喉咙痛的六个方子啊。那么这六个方子呢，31条是我们讲过的猪肤汤啊。那这个猪肤汤呢，就是买那个肥猪肉嘛啊，就是五花肉的，把那个瘦肉切掉的部分，那很油很油哦哈。那这个用10碗水煮成5碗，然后再那这个猪肤一斤的话，你们现在在1斤16两，对不对？现在乘以0.3左右的话，差不多就是在那个菜市场啊买差不多5两左右的。5-6两的猪肥肉嘛，然后用这个10碗水煮成5碗，那这样子煮了之后，那个汤上面一定都是厚厚一层油浮在那里嘛，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再把那个猪肉捞掉，加1碗的蜂蜜，再加半碗的米打成的粉，那这样子煮再滚一滚，就会变成，我就觉得进入一个勾芡的状态了啊。那这个，然后呢，那个勾了芡之后，好像那个蚵仔煎的那个狗的那个样子的东西呢，应该是很甜也很油啊。他说分成6次啊，一天里面把那个这样子挖一勺，然后这样的含下去啊，挖一勺含下去。其实这个方子我之前有跟同学讲过，对不对？我说今年很重要，因为今年是水运不足的一年嘛。那这个补肾阴啊，就是猪油好用。那它的主症是下利咽痛、胸闷、心烦，也就是其实张仲景原来用的这个情况哈，是这个人得少阴病，他又拉肚子又喉咙痛，然后呢整个胸口热烘烘，人觉得很燥热。这是最标准的主症况。可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喉咙痛用到猪肤汤的话，其实拉肚子的人不见得会很多哎，啊，就是这样子，就喉咙痛，可是觉得整个人都有燥热感，这个时候这个喉咙痛就要用猪肤汤，因为这个情况之下，赶快用猪油，因为猪油啊，你说油会走，猪油是猪的皮肤底下最厚嘛，所以它吃下去，它的药性来讲是比较走这个末网的，就直接从末网通下来。那这个肾补的这个肾阴比较能够沿着这个末网上来滋润你。那如果是同样是补这种高胆固醇的东西，少阴还有一个猪鸟汤，对不对？就是黄连、阿胶、鸡蛋黄汤。那用的是鸡蛋黄，那鸡蛋黄是悬浮在一个蛋的中间的，所以它就补这个地方。就是补能量的那个心的心阴，就不是补这个全身的了啊。所以中国人还是蛮相信这个吃哪里补到哪里的那种观点。而实际上我觉得在用药上面的确是有这种事实，就是你要让你自己睡得安稳，要补心阴，那还是吞鸡蛋黄比较有效。那你如果要让这个滋润全身的燥热，那还是猪油比较有效啊。就是所以同学就记得，如果你的喉咙痛是身体有燥热感，烦烦燥燥的那种感觉的时候，用猪肤汤。但是呢，这些方剂其实还有好几个点是可以换来换去的啊。就比如说猪肤汤之后是甘草汤跟桔梗汤嘛。那甘草汤、桔梗汤我们讲过，一味生甘草煮水就等于是消炎药嘛，对不对？因为生甘草煮水就药性是相当等同于西药的那个类固醇嘛的消炎效果。那么所以有的人呢，他喉咙痛他懒得煮药啊，他就是中药行去买一点点那个甘草片，他就这样含在嘴巴里面，他也觉得喉咙比较不痛。那这也不是安慰剂哦，是真的是可以的。 可是呢，这个桔梗汤，我觉得加了桔梗的好，就是桔梗它会，因为扁桃腺烂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不是用药物治疗的话，我上次有讲到，就是用放血，用针戳戳戳戳，把它戳破放血。因为扁桃腺这东西真的很妙，就你哦，明明它已经长了那个白白的洞，你对着灯光看，上面像那个口疮一样，白白的破洞都有了哦。你呢，如果用针去戳它，戳它流一些血出来哦，通常如果你少阴病已经治好的话哦，你睡一觉起来就觉得哇，好很多，有的人是几乎可以一夜之间全好。可是如果你不把那个脏血戳出来的话，它不会好，也就是它里面已经有一些坏掉的东西哦，找不到出口，你必须要把那个坏东西挤掉，它才能够长好肉。那个坏东西不挤掉的话，它就长不出好肉，就它的那个痊愈是在这个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如果啊，如果是这个，因为它后面还有两个方，一个苦酒汤，一个半夏散啊。其实那个苦酒汤跟半夏散比较是把那个闷在里面的脏东西哈，让它有一个出口的。那桔梗汤呢？啊，这个桔梗汤呢，它是最好用的情况是你已经有出口的。已经有出口是怎么样的情况？桔梗汤最好用的情况是，你喉咙痛的时候啊，你随时这样子一下，虽然一下很痛啊，会吐的一口，吐得出一口黄龙潭的，就是喉痛而又吐得出黄龙潭的，那那个就代表你的喉咙痛的那个脏东西已经有出口了。那这个时候呢，张仲景桔梗放的比较少，我桔梗通常都下的比较重，我开桔梗汤的话，一碗汤就是桔梗八钱加生甘草四钱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桔梗量有那么大的话，比较挤得出东西。那这个桔梗汤喝下去啊，如果是有出口的情况，那你就可能会在喝下去的那之后的那一两个钟头、两三个钟头里面，会觉得喉咙好像更痛，因为桔梗就像在挤抹布一样，它会把那个脏东西扭出来。那更痛的时候，你可能吐出来的痰原来是黄痰的，你吐出来的痰会变成血痰，就是那个痰变成红颜色的。但是这是好现象，因为一旦它挤得出血痰了，你大概明天后天它就收口了。就会好起来了，就要把它那个脏东西挤出来。好，治肺痈也是一样啊，哈，在治什么肺痈的那个千金围巾汤啊，或者就用桔梗汤，都是要把那个血，你这样挤青春痘，不是挤透了那个脓，就有一点血挤出来嘛，对，要挤完那个脓，挤到出血，它就好得快。哦，所以喝了桔梗汤之后，黄脓痰变成红血痰是好现象。那问题就是说啊，有的时候你那个扁桃腺坏掉，它的那个痛的那个，你痛归痛，可是它的那个坏掉的组织还在很深层，还没有找到出口。那你如果喝那个时候呢，就是你还没有那个黄龙痰可以吐的时候，如果你那个时候就先用麻附星或者是真武汤把双阴病治好，然后开始用甘草桔梗汤来治那个喉咙痛，它可能会让你喝了之后会让你痛个两天到三天，它才找到出口开始流血痰。那个两天到三天不是那个药没有效，而是就好像你要等一个青春痘熟了才能挤，你知道。所以就是，但是基本上你就算只用桔梗汤，你多喝两天三天，它一旦把那个脏的那个脓挤出来了，那喉咙就会很快的就开始好转，啊，这是这个汤好用的地方，而且它也很温和，不用加什么味。不过同学记得哈，少阴喉咙痛的特征就是你没有脉可以拔的啊。如果你是那个真正的那个发炎的话，就是你那个肺脉都拔得到尖尖的一坨的脉，那个的话，你用银翘散比较快哈，就是用那个清热的药比较快。就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哈，如果你扁桃腺发炎的时候，你把脉就会发现，其实脉沉沉塌塌，很没特色，就是你的右寸这个肺的地方打不到什么发炎的脉。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你 你就要老老实实的去用少阴病的这几个方，不要自己再去想说我要加什么消炎的东西，没有用。我跟你讲，如果是那个脉沉沉塌塌的话，那个少阴病的扁桃腺发炎，你用消炎的药一点用都没有啊。像现在很多，也不是很多了啊，应该好像蛮多的，我听过的好多次了，就是那个扁桃腺发炎的患者哈，去外面给中医看，那个中医的药里面就会又放什么板蓝根，又放什么龙胆草，又放什么鱼腥草，又放什么的，就放一大堆那种清热消炎的药来消他的喉咙痛。可是我就觉得说不可能吧，就是其实那个医生那样子开啊，他只是觉得你如果开那些寒凉的药就会有西医的抗生素效果，可是我们家是做西医的，我们家都，我爸爸都会说，你如果是扁桃腺发炎，你吃抗生素也不会有用啊，对不对？就是少阴病的扁桃腺坏掉，你吃抗生素杀菌没有什么效果啊。我记得我的继母有一次就喉咙痛，然后出去买抗生素吃，然后我爸就在家里面碎碎念，说这女人不要命，就是讲不听什么的。就是其实你就如果你扁桃腺发，你就算去西医吃抗生素，或者是中医开一大堆寒凉的药，其实不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坏死了，你要把那个坏东西挤掉。那怎么样把它挤掉？这个功夫要拿捏好，好不好？那至于猪肤汤，那个是阴虚发热的发炎，那阴虚发热的发炎就要补阴，让阴不虚，对不对？就像这个锅子里面只有三滴水，一开火就烧得乱七八糟，那这个你要加多一点水，对不对？ 那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因为大部分的扁桃腺发炎的患者，你如果去拔他的右侧脉，都是拔不出什么浮浮尖尖的脉的。那这种时候你一定要沉住气，就是稳稳的在这个张仲景的少阴喉痹的这个范围里面开药。当然很可能有一些情况你会沉不住气，就是那个他那个脓还出不来，你一直喝桔梗汤，那你桔梗汤你要喝到第三天第四天才能逼出那个血痰，那头两天可能那个人会觉得没什么用啊，但这时候要沉住气，就是你把脉没有把到热的脉，那就照少阴来医，不要去随便开那个消炎的药，你开了也不会有用啊。那再来呢，这个后面的那个苦酒汤跟半夏散半夏汤哈，其实道理上面呢都有一个类似，就是它是用来加速哈，把那个里面闷住的坏东西推出来的。就是如果你把你的扁桃腺想象成是一颗青春痘的话，它赶快让那个青春痘能够爆掉到能够挤的那种状态。那这个那苦酒汤呢，它的主症是整个喉咙哈，他说整个喉咙都烂的，你就是一圈的这个喉咙都好痛好痛。那这个时候啊，张仲景的这个做法我觉得临床上很难弄。张仲景他说哈，拿14枚半夏用热开水冲一冲之后，然后敲碎，然后呢拿一个鸡蛋，然后把鸡蛋里面东西倒掉换成醋，然后再把半夏塞到鸡蛋壳里面，然后放在一个刀环，就是古时候的刀的尾巴有一个环，用那个刀环然后放在火上隔着鸡蛋壳啊来煮那个醋跟半夏，然后煮好以后再吞。好复杂，我说现在同学不必这样子，我跟你讲现在这个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你找一个玻璃瓶，然后呢在里面装工盐白醋，然后呢工盐白醋里面腌生半夏，就放冰箱，你就腌那个生半夏，腌它个半个月一个月，然后呢等到你真的少阴病喉咙痛整个喉咙都烂开，对不对？你就把那个泡半夏的白醋倒出来，然后在火上煮一滚，因为醋啊你直接喝大去那个 太酸太酸了，而且半夏刺激性很强哦。那可是这种时候啊，就是要用到生半夏的那个割喉咙的力道，才能够把那个喉咙那个肉割开，把那个脓逼出来。所以呢，你就把那个，因为半夏真的很生哦，那个药性也很凶，所以呢，你就平常那个药，你就拿公盐白醋泡半夏，就备在你的冰箱里面，然后你需要用的时候，倒一点出来，掺一点水，然后在火上面煮一滚两滚，然后呢，等到它不烫了，你再加进一个生的鸡蛋白，就那个蛋白不要烫成蛋花，你懂吧？然后就这样子调和了之后，温温冷冷的抿着抿着喝，这个半夏泡过的醋调生鸡蛋白，这样就可以了。那因为生半夏这样子泡了之后，它的药性还可以，就它会把里面塞住的部分硬的打的比较通。那你那个一整个喉咙一圈喉咙都这样子剧痛的那种，你用这个方子吃到它的那个痛从10降成5左右，那你之后再用甘草汤桔梗汤哦，就大概可以把那个脓逼出来了。好，那这个是还是要晓得一下的啊。当然你也可以一直用这个，这个是痛到你都不能讲话的，一圈喉咙在痛的，啊，这是比较厉害，痛的厉害一点的。其实如果你平常是要护嗓的话，那猪肤汤就很护嗓了，后面都太猛了啊。就这个后面这个用半夏的汤，你没事喝的话，嗓子会被毒哑掉啊，就是不会护嗓的啊。这是有病则病受之哈，啊，没病就是烧声带啊，就是。那至于这个半夏散、半夏汤啊，其实是同样的结构，就是它是说半夏跟桂枝跟炙甘草啊三个药呢打成粉，然后用那个白稀饭吞。那可是你知道生半夏哈，啊，打成的粉，那个喉咙的刺激度是极高哦。当然你如果是和了稀饭吞比较没有那么烈，但是还是有一点风险。所以呢，我觉得同学如果要用这个方的话，你就半夏、桂枝、炙甘草啊，请药局用电动机把你打成粉，然后呢你就去那个拿一点那个泡饭的那个米汤啊，蛋米汤煮几滚就可以了。那通常哦，因为我们平常在用药的人知道说生半夏很凶哈，可是很奇怪，就是这个半夏、桂枝、炙甘草这样子三味药的粉煮在一起的时候，喝下去竟然没有很刺激的感觉，就是那个半夏的那个猛的感觉真的会被其他的药中和掉。所以就这个药你就捞个半汤匙，然后拿个半碗淡米汤煮一煮，煮个几滚就可以一口一口抿着喝了。那它的特征是咽中痛脉反浮，就是你的喉咙痛的时候哈，你的拔到你的脉啊，会觉得这个右寸跟右关这边的脉是鼓起来的。那这个鼓起来呢，你也可以这样想，就是那个在你的扁桃腺的那些邪气啊，它想要找出口，就是你的身体想要把东西推出来的时候，你的脉会偏浮，就是代表你的喉咙被什么东西，被那个邪气塞住了。而这种的扁桃腺的痛啊，后代的那个中医书常常叫做缠喉风，就缠住你喉咙的风，就是它的那种说法是，比如说你张着嘴巴吹到冷风哈，啊，那个寒气就塞在你的喉咙，那里面坏掉，你必须要把那个寒气从喉咙逼出去，然后那个东西那些脏东西才能够散掉，所以脉反而会比较浮。不过，我觉得同学如果平常用半夏散的话，你就想说，这个时候喉咙是塞塞的，然后呢，没有那个桔梗汤你可以逼的那个黄痰的时候，那你就用半夏散先把它开过以后，桔梗汤才逼得出东西，这样子。 啊，所以脉如果没有很浮的话也没有关系。那这个那前面的那个苦酒汤它用到因为是调生鸡蛋白的嘛，那比较是你的那个喉咙哈，打张开嘴巴对着灯别人看，然后觉得你那个声带两边啊，扁桃腺里面全都是白点点，东一坨西一坨，整个喉咙都是烂点点，那那种时候你要用醋跟蛋白去粉刷一下，这样才能够就是广泛大范围的做一个消炎啊，这样的情形。所以呢那这个半夏散呢，这三味药你煮一煮啊，那就通常用起来是很安全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也说同学家里面要备一点生半夏啊，如果你本来就是那种一感冒就会喉咙痛的人，那这些方子你都要好好把握。因为终究来讲哦，我觉得张仲景这个少阴喉咙痛的这六个方都很不起眼。像近代的医生遇到喉咙痛，中医哈，十个人里面我觉得至少有八个半是不会开仲景方的，因为看起来觉得很没有力，就是看起来没有什么好。可是像我们这种一开始就学仲景方的人哈，那就会感觉就是反过来，就觉得你少阴病你用张仲景这六个方实在是很妙，好得很快而且很透。那相反的，如果你用外面的那些十方那种清热的药那么挂来挂去的，其实我是觉得不太可爱。当然你要说半夏散啊，你说有一些十方比如说你用什么蝉蜕煮蛇蜕之类的，是不是也可以开那个喉咙的塞住，其实多多少少也可以了啊。可是呢我觉得就标准用法同学要先学会啊。那不晓得各位同学你们我自己有没什么把握，就是各位啊，你们感冒会喉咙痛的举个手我看看好不好啊，那还是有嘛，好不好？所以这个把握好这个机会哈，试一试张仲景的喉咙痛的方子。那我们休息一下再上后面的。